新聞報道快的愛的在達東台灣星期三晚11點22點半東台灣路99強西推都不慢慢錯過敬請留意多謝收藏記得給錢多謝大家不要覺得奇怪，為什麼中秋節完了快樂完了又快樂的呢？但當然人當然希望是快樂的嘛，而且今次由於我們太多活動要搞，所以今次就提早了星期一錄影，所以我們現在跟你說的這個時刻，我已經去了歐洲度假了，大家不要掛念我了，沒錯，所以就是中秋節快樂啦。我哋聽日啦就會有個奇案，咪會聚會，咁你而家睇到我哋講嘅呢一刻咧，就已經過咗噶啦，又就已經完咗啦。咁即係以上你講嘅，都有公仔喎，呢個時空交錯啊！好，咁我係説，去翻今日啦，好嘛？ 好亂啊！ 咁日我哋有個等常喺度啦，坐陣啦。 咁肯定有古仔聽啦， 梗係啦，有通識聽啦，係啦，阿等常每次咧都會即係做好多唔同嗰啲奇案同同單案有關嗰啲通識嘢咧，做咗好多資料嘅，好正啊！所以咧，等常真係。 好抵請，所以我請等常食呢個蛋撻先。咁啊嗱，今日我哋呢一單案咧，同呢個中秋節咧又有啲關嘅喎，有咩關咧？唔該，去個 flip 燈籠街迷離相思三命案。嗱， 我發覺你近來起名咧嚇比較係懶咗啊。 點解你唔問我哋有咩關嘅？同中秋節？ 嗱，因為太好直接，同埋呢個名我覺得係出現過㗎。等上係咪咧？ 點解你又唔問？我想講話燈籠同呢個中秋節有關啊。 哦，嗱，你自己會踢佢噶嘛？OK， 原來燈籠街迷離相思三命案。直接啲啊嘛。好直接，同埋即係亦都有視地人啦，講曬。 不過等上啱嘅，佢話可以。 一刀三命案應該會更加懸疑同埋迷離嘅。嗯，一刀三命點樣一刀三命咧？同埋點樣即係兩屍三命咧？我哋一間咧就再講啦。咁啊，究竟即係呢一單案係點樣即係嗰個始末係點咧？我哋一間即係成集咧就會大家聽完就會明白曬噶啦。不過咧呢一集咧就最好咧連埋上一集一齊聽，唔係上一集我係再講埋三嗰一集，即係救護員殺妻嗰單咧。因為即係雖然兩個時空啊，七幾年啦，今日呢單七幾年啦，跟住救護員嗰單係2003年，係2003年，係 隔咗39年嘅時空， 但係咧話兩單案我覺得有好多類同嘅地方咯，好神奇地。 亦都有好多好唔同嘅地方喎。 咁即係我哋講曬，唔係有啲似，有啲佢嗰個情節咧都幾雷同嘅，有啲個情節雷同得嚟又有好唔同嘅地方喎。係啦，最關鍵嗰樣嘢又好唔同，咁究竟我哋講咩咧？陣間再講。不過咧，我想講下喂，阿鄧 Sir， 燈籠街咧，即係點解叫燈籠街咧？其實 燈籠街以前咧就喺而家百德新街附近咧有一個島仔嘅，叫燈籠洲。 以前係影軍，我哋擺火藥庫嘅，咁啊得海路嘅啫。咁啊後來唔方便啊，咁啊搭一條長嘅堤壩咧，就喺波斯富街嗰度伸延出去，方便陸路運輸。咁啊二次大戰之後咧，整個銅鑼灣大舉地填海啊，咁啊成個燈籠洲都填咗落去。咁為咗紀念一段事咧。 咁啊，將佢嗰條長堤附近嗰個地方就叫做燈籠洲街，但係點解突然間又變咗燈籠街嘅？食咗個字咧，即係依個都考證唔到。但係反而咧喺隔離咧有一個街市咧，又保持咗一個舊式嘅風味，就叫做燈籠洲街市。 原來咁嚟嘅。 因為燈籠洲街市個估就係因為嗰啲政府改定嘅名，即係就冇改變到咯。咁咧燈籠街就可能啲人嗌下就越嗌越簡化，燈籠易記啲啊嘛，叫燈籠街就算咯咁咯。 咁燈籠街平時我哋去。 開咧都係食嘢噶，即係真係永遠都係食嘢噶。去到咁啊，成條街好多嘢食嘅，以前又有大排檔啊嗰啲啦。而家咧就應該好似有啲建築啊、地盤啊咁樣變咗。咁去身都食嘢，或者咧就係搭呢一個小巴咧，就去東頭灣道99號嘅赤柱嗰個小巴咧，就喺嗰個街尾嗰度嘅。咁我哋而家即係就要帶大家咧，就要去翻咧，哇！差唔多幾多年前啊，成40年前啊。40年前咧嘅燈籠街咧呢一宗嘅命案啊，我哋去啦。 1975年11月22號星期六早上10:30，銅鑼灣東角道一座樓宇嘅單位響起咗一陣電話嘅鈴聲。 喂，阿哥啊， 哎呀，啱啱都想打電話俾你啊。上次呢你咪叫我帮你位朋友呢翻译封信嘅。翻译咗啦。不过呢原来封信个内容系讲呢球会要开除你个会籍喎。 你唔好讲住先啦。你阿嫂佢出咗事啊。你侄女佢都就嚟唔得添㗎啦。快啲叫你老公过嚟啊。你都快啲嚟啦。 吓你话咩啊？你同我讲笑嘅咋系嘛？究竟发生咩事啊？ 过咗冇几耐，有好多救护车同埋警车聚集喺灯笼街嘅广利大厦附近。喺日光日白嘅呢一个冬天周末早上，呢栋大厦12樓 C 嘅一个单位出现咗一具恐怖女尸。 女死者谭培玲29歲，陈尸在睡床上面，身穿内衣，左胸插了把生果刀，刀锋贯通肌肉直入心脏，但伤口流血量比较少，死亡时间大约是凌晨4至5點。由于女死者怀有7.5個月的身孕，所以这一单是一尸两命的惨剧。 我的女儿是不是死了啊？你哋可唔可以救下佢啊？ 可惜送到医院，4歲嘅阮安琪已经反魂乏术，喺呢个本来要迎接一个新生命嘅家，刹那之间竟然变成失去3個家庭成员。喺愁云惨雾中嘅唯一生还者阮宝添，究竟系呢场悲剧嘅受害者，亦或系制造者咧？喺呢一刻。暂时仲系一个谜。 阮宝添呢个名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我谂咧即系呢个体坛咧，即系如果你有打羽毛球咧方面啦，即系系专家啦，或者系好中意睇羽毛球赛，可能都识佢。 系咪咧？ 可能都识佢。 我又冇乜印象喎。 因为佢咧就一个好出名嘅羽毛球选手嚟嘅，喺国际上、国际体坛上，咁一个印尼嘅华侨啦。好啦，睇翻少少。 唔知点解啲印尼华侨打羽毛球赛好劲系咪？啲印尼冇嘢玩，即系细细个就一定玩羽毛球。 国粹嚟噶嘛？ 系咪咧？好犀利嘅，都好多好多勁嘅人都係即係印尼嘅華僑。 佢啲身形咧，好似好多都係真係好啱打羽毛球喎。嗱，咁同埋咧，睇翻少少資料咧，原來咧喺呢一個頭先我單案75年啦，咁原來76至78年咧，阮寶添咧就係哇勁抽到不得了啊！佢就係咧全港呢個羽毛球公開賽嘅冠軍人馬嚟嘅，就是、混雙嘅冠軍。咁佢同邊個一齊打咧？大家？一定不會不識的陳念慈。 呢個我就識啊，呢個真係聽得多。 本來想打俾佢問下，但係就揾唔到佢，因為咧我都識佢嘅，就同佢打過波添㗎。 我知道你就係話你頭先話你細個第一次打羽毛球就同陳念慈啊嘛。 我冇講過。 第一次打完之後就覺得哦，原來打羽毛球咁難，都係唔打啦咁啊。 梗係唔係啦？有一次係佢即係大家總之一大班人打啦，咁啊咁啱輪到我落場同佢一齊打。 就以為自己有一練下啦。 跟住佢係咁話我打得好啊。 係佢即係唔通話你差咩？ 但係佢真係冇一球接唔到啊，真係好得人。好勁嘅，咁啊！但係嗰時阮寶添就係同佢即係做 partner 嘅，咁啊應該佢都識啊阮寶添呢個人，因為咁著名。咁原來同埋咧幾年前咧，阮寶添咧即係都60幾歲啦，當年佢34歲啦，60幾70歲，仲打緊波嘅喎，仲打緊波。咁而家點樣咧？唔知道。 即係仲有冇打緊波咧，或者佢人在何方咧？但我睇到少少即係網上嘅資料咧，據聞咧佢應該咧嗱，佢七六到七八年就喺香港嘅繼續打波啦，攞獎啦。但係咧話説咧，佢應該喺八十年代頭咧移民咗去美國嘅。你不過傳聞啫，呢個唔知係咪啦。咁樣咯。 但係佢喺即係最近幾年又翻嚟香港打波咁樣。 嚇咁唔係喺香港，就喺周圍打波咯。 周圍 喺唔同嘅國際比賽嗰度打波咯。咁我哋呢個節目係。即係網上可以世界都看到噶嘛？ 咁可能阿遠生都聽到， 遠生會唔會聽到咧？ 喂，咁啊聽到即係不妨啊，即係俾啲意見 打嚟， 係啦， 俾啲意見， 睇我哋有冇講咗啲咩講錯咗咁樣嚇。 係啦，即係對依單案有啲咩想話俾我哋聽嘅咧？咁樣，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嘢唔係好明咯。 真係。 頭先咧嗱，依一個片段裏面，頭先又講到啦，就一開始咧就有一個電話響起嘅，係咪？咁就喺呢一個東角道嗰度。咁其實嗰間屋咧就係阿阮寶添個阿妹就住喺嗰度嘅。咁就佢 咁同燈籠街好近嘅啫喎。 係咯，好近，因為鵝頸橋一行過去就係啦。咁跟住佢個妹咧，當時接到個電話就好驚訝啦。咁啊，最初就以為佢阿哥就問有一封信嘅下落咁樣。咁原來咧就唔係，就係話俾佢聽。屋企咧發生咁血案，咁所以咧佢都好驚啊！咁即時咧就叫佢個老公啊，佢個老公咧就嗱嗱聲咧就去燈籠街嗰度揾佢阿哥，睇下咩事啊咁樣咯。咁所以呢單案咧就係咁樣揭發噶啦。咁但係咧就依度要補充一下啦，其實咧阮寶添原來同佢即係阿妹咧就冇乜嘢啦，但係咧佢老婆咧即係頭先講嗰個死者譚培玲咧，原來同佢個太太就唔係好夾噶喎。 係啦，即係同佢阿妹又唔係好夾， 同佢阿妹唔係好夾嘅喎。咁啊，所以咧最初其實佢哋兩公婆咧就連埋個女咧就住喺佢阿妹屋企啦，即係一齊成家成竇人一齊住。但係咧結果咧就因為大家關係唔好咧，咁佢哋三個自己即係呢個一家三口就自己搬咗去燈籠街嗰度咧。 即係案發呢個地點嗰度。 係啦， 就住咗幾個月嘅啫喎，其實都係唔係好耐 啫。係啊， 好短時間。 嗰度係叫廣利大廈，咁其實而家冇噶啦，變咗地盤噶啦，咁啊。就喺呢一個近鵝頸橋嗰忽嚟嘅，咁啊當時就咁啊警員上到去嘅時候就發現啊，記唔記得我哋上次講咧，即係頭先嗰個情景係咪有啲似救護員嗰單咧？係咪啊，鄧 Sir？ 成個情景咧真係好似嘅喎，即係又係個老公打電話報警嚇，咁就話啊佢唔係報警添啊，佢今次佢就打俾個妹嘅，咁但係上次救護員嗰個咧就係打去救護站嘅，咁啊都係總之自己去揭露件事啦。咁但係亦都有樣嘢好似咧，就係佢同嗰個救護員一樣咧，就係話自己咧原來出咗去街，翻到嚟屋企咧就啱啱好見到個老婆咧就死咗。啊，仲有樣嘢好似嘅，連個時間都似嘅，又係嗰啲十點零啊、十一點嗰啲鐘數，係咯。 佢亦都係有形容係可能係俾人嚟劫殺啊咁樣喎，俾人謀殺嘅，因為嗰個死狀就好似嘅，因為把刀係插咗入個左邊嘅心臟咁樣噶嘛。 係，但係咧嗱，記唔記得上次嘅救護員嗰單咧，就係話佢成間屋咪亂七八糟嘅，啲嘢就摷到亂曬啦，咁啊嗰啲金飾又俾人攞走咗啊，又現金攞走咗。但係今次唔係喎，呢間屋咧就好整齊喎。就冇啲咩劫殺嘅跡象喎，咁啊唯獨總之嘅老婆咧就無啦啦就死咗喺張牀上邊， 仲連個細路女得四歲嘅都死咗喎。 係啦， 當其時又未死嘅，喺現場嘅時候嚇，就應該就係窒息啦，呼吸好微弱咁樣啦。係 啦，其實咧之後咧就發現佢個女咧係點死咧，就係焗死嘅。咁啊報紙有講啦，就話係枕頭焗死，係啦。咁究竟係咪枕頭焗死咧就唔知啦。咁但係咧可以睇一睇個女死者嘅死狀先。咁我哋望下第七張相係啦，阿 Linus 幫我哋畫嘅呢個插圖啦。咁當時見到咧，著住內衣褲自殺，咁有張被咧就冚咗喺佢個身嗰度。係咪自殺啦？ 有少少凌亂咁啦。 大家覺得會唔會係自殺咧？ 其實佢自殺咧， 因為屋企裏面其實又冇劫殺嘅跡象啦。咁啊，老公梗係唔會話我殺咗佢啦。如果唔係就。 咁會唔會第三者咧？會唔會一個熟人咧入到佢屋企就唔一定要即係要爆門先入到去噶嘛？識嘅或者用啲詭計可以入到去都唔出奇啊！上次我都講過，救援嗰單其實有啲咁嘅可能性啦。咁嗱，而家就咁睇又唔好難話佢係咪自殺嘅喎，定係呢個被殺嗰？因為個樣子就似兩樣都有可能 嘅 喎。 咁但係依單案最即係惹人疑竇嘅就係話佢究竟係咪即係自殺定係他殺咧？如果係他殺，又係會唔會係同佢個老公有關？因為好多時咧，依啲案件我哋都唔講咗。唔知幾多單啊都，即係又係老公報警或者老婆報警，咁然之後發現咧，就原來咧報警嘅人咧 就是個兇手嚟嘅，自己報警嘅。 咁其實當其時嘅警方都有咁諗嘅，都會覺得最可疑嘅咧係枕邊人㗎啦，係咪先？咁都係捉咗佢個老公，即係阿阮寶添咧，都問話咗一輪，搞咗一輪嘅。 嗯，咁但係咧嗱，其實睇翻個成件事就係話，最初咧，其實點解阿阮寶添？佢個老婆即係有事啦，見到話插咗把刀喺度死咗，點解唔自己報警咧？點解要打俾阿妹咧？ 佢點解釋咧？佢話自己不知所措啊嘛，唔知點處理好，所以通知個妹先。 通知個妹，叫阿妹報警。 係、自己冇報警。 好似有啲奇怪呢件事。 嗯，因為佢當其時咧就即係嗱，佢個妹夫啊去到現場嘅時候，其實就會見到佢個即係呢個。呢、 這 個阮寶添咧，就其實當其時抱住佢自己個細女，即係四歲嘅死者啦，就抱住個女就喺度係咁喺度喊，好好擔心咁嘅樣子。咁而嗰個佢太太嘅服屍嘅地方就喺房入邊咁樣嘅。咁佢當其時唔知係咪掛住處理佢個女啦，因為佢仲好擔心咁同佢個妹夫講：，唔知我個女究竟係咪死咗咧？我真係好擔心啊！佢可唔可以救佢啊？咁佢就好似真係好不知所措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咁不知所措到連電話都唔識打咧？因為好自然嘅啫，呢個反應係嘛？即係如果你見到人受傷，無論死也好咩都有好，一定係打999先，唔好諗咁多噶嘛。佢係咪真係去到咁極端嘅情況，連即係咁嘅即係動作都做唔到咧？ 係啦，同埋嗰刻佢咪已經判斷到佢老婆死咗咧？ 嗯， 啊，當然有把刀咁樣插咗喺度啦。咁但係頭先講咗啦， 佢個女未死嘅喎， 係啦，個女未死嘅喎。咁而且插嗰把刀落去係冇乜血嘅喎。咁你最多話佢面色蒼白，諸如此類啊。咁但係你點肯定佢死咗？點肯定佢死咗咧？點解唔即刻報警咧？ 嗯，同埋最奇，我自己覺得佢咁緊張個女，因為去到現場，佢仲攬住個女，仲照得關心佢究竟係咪已經死咗。點解佢唔會即係諗到去救個女咧？因為可能佢覺得佢太太真係死咗㗎啦，即係已經係冇得救。但係就算冇得救，都唔係咁嘅反應㗎啦，都應該會去打電話999㗎啦，係嘛？無論 即係啲唔係好尋常咯，我覺得 有少少怪，係咪即係有特別嘅諗法咧？你話鄧 Sir， 你覺得佢就咁睇落？ 佢點樣諗法？我唔敢諗住，我反而覺得好奇怪，因為可能我而家有少痴呆症。但係問題咧，我由81年開始入行咧，我印象未見過有一個人咧自殺係拿把刀自己插落自己心臟，我諗唔到第二劑。更何況呢個女死者當時著條內褲嚟死，啲女人貪靚啊嘛，點會突然間著條內褲拿把刀自己插自己？我印象未見過。 但係佢由即係據形容咧，報紙形容咧，其實佢係著住嗰啲類似中式嘅底衫啊，中式嘅底衫即係唔同而家。啊，即係花家姐嗰類底衫啦， 咩啊？ 一般西式嗰啲啦， 你知我咩色？ 即係我估啦。咁咧，即係唔同啊嘛。佢嗰啲咧就好似類似有啲旗袍咁樣，即係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就算係著喺底咧，其實都比較長身少少嘅，即係好似嗰啲叫旗袍，但係貼身啲。咁但係唔知佢係咪可能佢服屍嘅情況咁樣嘅時候就可能係掀起咗佢下半身，所以就見到個內褲。本身佢嘅衣著就好似即係係主要喺屋企嚟講都係正常嘅咁樣咯。 咁但係如果你自殺都要即係包得好地地啊，係咪先？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唔會咁樣衣衫不整咁樣，即係俾人睇到你嘅內衣褲咁樣噶嘛？ 而且你拿把咁嘅普通嘅刀咧， 一把生果刀， 一嘢插落心臟，亦唔係普通人能夠。即係如果你唔係識少少解剖學，你都唔識咁樣插入去啦。其實係可以用到嘅，因為如果你插落胸骨會擋住噶嘛。但係個心咧就而家好啱而家時勢嘅，偏左嘅。 係。 咁由第二到第六條肋骨之間個空隙咧，只要插入3寸咧，就篤咗個心臟。 但係第二同第六條中間究竟喺邊咧，我都未知 道。係自己摸到。 第二同第六條之間 摸到，但係我唔知道第一條，佢又唔會同我講啊。摸之後佢會發聲話呢個第三條，呢個第四條咁啊，係啫，又唔係啊嘛。 摸到噶嘛，一二三四五數落去。 即係同埋講真，一個人去到自殺啦，即係仲會唔會咁仔細研究第二同第六節咧？即係咁奇怪，即係我覺得都係隨意啦。如果真係自殺嘅話，都係隨意就咁插落去。但係呢個自殺的方式都幾痛苦，因為如果你咁樣插佢，又唔會即時死，那個痛苦都幾大噶嘛。 插中又唔係好耐，因為佢一插落去咧，令到成個心臟即時停頓咗，唔可以再泵血咧，好快，因為你血液唔到大腦啊，好快就昏迷，幾分鐘就斷氣嘅。 但我哋通常如果嗰個年代啲人自殺咧，多數都係吊頸嘅， 同埋食安眠藥嗰啲噶嘛。 啊，如果有安眠藥就係啦，又或者一時間唔係咁易有啦。咁多數係吊頸啊，甚至係跳樓啦，最多噶嘛，即係好少會選擇咁樣去。 少 年 我未印象冇。 係啊，因為呢個難度極高，咁同埋有時好多人自殺都係會有一個模仿性噶嘛，即係突然間諗到去死啦，人生有一個絕路嘅時候，冇咁清醒，諗咁多新嘢噶，即係諗起人哋即係睇報紙係點樣自殺，我就。用差不多的方法就算了，即係冇創新的 idea 咁喺嗰個時候，係咪先？所以佢呢個自殺嘅所謂嘅自殺嘅方式都是比較怪啲嘅啦。 所以大家嗱一間聽我哋而家度講個案情咧，鋪陳出嚟嘅時候，你可以自己諗下咧，即係究竟佢係唔係自殺嘅咧？因為都真係幾奇怪嘅呢件事。咁咧嗱，同埋有一樣嘢就是咧，都有少少玄機嘅，我覺得。咁就係話 法醫的報告就說其實女死者就死了好幾個小時的。 哇，這件事這樣真的好像那個救護員那件 事。好像的，真的。因為剛才就說揭發那個時間，不是揭發，是即是 丈夫 救護員或者探員去到現場的時間都要達差不多11點了已經。老公報警的時候已經是10點幾了。但是說其實他半夜死了，幾個小時前 早上到三四點四五點， 即是凌晨的時候已經死了。那就奇怪了，為什麼院保添又說他早上八點多他是出了門口呢？出門口之前又跟他老婆聊過偈呢？咁係咪好似上次嗰單救護員嗰單案呢？真係好似喎。 即係喺時間性上面同我哋講嗰單嘢係完全一樣嘅。咁所以我頭先話呢，其實警方都唔係㗎，第一件事都係懷疑呢個院保添㗎，就捉的咗佢返去呢，就天寒地凍呢，佢剝曬啲衫去做呢、這個即係科學鑑證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呢，一來呢就係你攞嗰啲衫做科學鑑證都好啦，佢身上面有好多佢太太嘅即係纖維或者點樣點樣呢都唔出奇，因為佢兩個本身係兩夫婦啊，有親密接觸呢啲完全冇即係顯示有啲咩證據啦。二來就是咁凍的時候咧，佢竟然咧就將喺佢除曬衫喺度做科學鑑證嘅時候，冇俾衫佢著嘅喎，喺個拘留所。 我呢招我聽嗰啲探員講咧，其實亦都經常用嘅嗰啲嚇，即係因為佢要逼你講嘢嘛，逼供啊嘛，咁啊要用一啲方法咁樣，呢啲非正常手段。 即係竟然要凍到咧，第二日咧嗰個阿阮武添就話頂唔住啊，先打電話俾佢阿哥咧，即係跟住又揾啲親戚嚟買啲衫褲攞去俾佢喎，即係拍戲一樣啊。 咁啊，所以其實咧呢單我諗當時咧就警方都有諗嘅，即係究竟係咪真係有機會佢個先生係有啲嫌疑嘅咧嚇？咁啊，就因為又真係口供唔係好對喎，同呢個事實有啲即係解唔通喎。 佢一開始嘅時間向外宣稱係雙重兇殺案㗎嘛， 即係話佢都懷疑其實阿阮寶添咪殺咗兩個佢太太同埋佢個女㗎嘛。 咁實質上就三條命添，因為個太太咧就有咗八個月身幾嗰陣。 係啊，其實即係都係兩屍三命㗎嘛呢單案。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好快脆，即係佢壓咗佢翻去，又搞一輪化驗啊，之類之類，即係48小時之後都放咗佢喎。即係同嗰個救護員嗰單又係好似，可能咧就係話表面上大家都懷疑係你，但係個證據喺邊咧？ 唔係，我諗個問題咧就係好多時你譬如喺一間屋度有一啲命案，咁好似有一單喺井頭村嗰單咧，咁個阿伯喺屋企死咗，廚房死咗嘅，咁啊咩證據都冇，但唯獨就喺個雪櫃度就揾到啲指模啊嘛，係啦，掌印定係點樣嘅？咁跟住，因為呢個掌印就屬於某君嘅，而某君咧就唔 suppose 你會喺呢間屋度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好大嫌疑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證據。但係當你兩個人本身喺間屋裡面係生活嘅時候，你梗係不嬲都係留低咗好多 DNA 同埋指模啊嗰啲㗎啦，咁你從何可以去證明？佢係就算你把刀唔好話嗰陣七幾年冇科學鑑證啊，咁就算你 我有科學鑑證，不過 因為勉強咗一年咯， 嚇，唔係即係你嗰啲 DNA 嗰陣時未咩㗎嘛， 即係未咁成熟啦， 未咩㗎，係九即係差唔多80年代尾先開始有㗎嘛，咁所以嗰時就算你話而家即係你喺把刀度個刀柄出到係個老公有佢嘅指模，咁又如何呢都唔可以證明啲咩嘅喎，所以我懷疑即係上次嗰單都係咁難 check， 都係咁解，即係好難去舉證啊！上次救護員嗰單 冇錯，咁上次我哋講個救護員嗰單，佢就都知即係揾證據揾咗成年啦，先再即係集齊證據啊，又人證物證啊，先至再去拉佢啦。咁但係呢一單點樣發展落去咧？因為現場咧又冇另外一啲人喺度㗎啦，咁現場又冇呢、這個即係當其時冇咁多閉路電視啊，嗰啲嘢可以證實有冇人即係進入呢個大廈等等啦，街又更加冇閉路電視， 淨係靠個看更咯， 係啊，淨係靠看更 講翻話見到邊個出出入入咁樣。 看更就話其實呢位阿阮太即係死者同個女咧，就喺案發前嘅一晚，大概9:00-10:00就翻咗屋企。咁隨後嘅一小時之後咧，個阮生亦都翻埋屋企。咁從此就再冇見過佢個太太同個女出現過啦。 咁跟住阿阮生之後早就8:00 就出咗門口， 出翻呢個大廈嗰度。 係啦。 咁跟住佢再翻嚟嘅時候就報案話有人死咗。 係啦，就即係大驚小怪，跟住揾啲親戚嚟報案咁樣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成件事中間過程應該係冇第三者入佢間屋嘅喎。咁即係話呢位阮太同埋佢個女嗱，因為就係鄰居，即係我哋上次講過嘅，即係完全冇證據，因為佢唔會經過大廈閉路電視系統嘅，就係因為佢係住喺隔離嘅，即係因為某啲藉口入咗屋企之後就殺咗人咁樣。咁呢個係有可能嘅，但係係咪真係咁樣咧？嗱，嗰個最慘就係嗰個頭先我哋講個驗屍報告講緊係佢即係死咗幾個鐘㗎啦嘛。當其時凌晨嘅時間， 鄰居半夜會潛入你間屋， 就算個鄰居半夜潛入你間屋，嗱，你老公喺屋入邊㗎噃。 咁除非同老公裏應外合嘅啫。或者係老係啦，咁究竟即係老公誒會唔會自己本身係真係嚇有啲